民长记第十章。阿比莫勒克之后，有伊撒加尔人多多的孙子普阿的儿子托拉起来拯救以色列。他住在厄弗拉因山地的沙米尔，做以色列民长有23年之久，死后葬在沙米尔。在他以后，有基勒阿德人雅伊尔兴起，做以色列民长22年之久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。他们有30座城，这些城称作哈沃特雅伊尔，直到今日都在基勒阿德地。雅伊尔死后葬在卡孟。那时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侍奉巴尔和阿士托勒特众神，以及阿兰的神、七东的神、摩阿布的神、阿孟子民的神、佩勒舍特人的神。他们背弃上主，不侍奉他。上主向以色列发怒，把他们交在佩勒舍特人和阿孟子民手中。从那一年起，他们迫害压制以色列子民，即所有住在约旦河对岸，在阿摩离人境内基勒阿德地方的以色列子民，一连18年。阿孟子民也过约旦河来攻击犹大、本雅明和厄弗拉因家族，因此以色列很是困苦。以色列子民遂向上主呼吁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们背弃了我们的天主，侍奉了巴尔诸神。上主对以色列子民说，当埃及人、阿摩离人、阿孟子民、佩勒舍特人、七东人、阿马勒克人、米德扬人难为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向我哀嚎，我岂没有从他们手中拯救了你们？但是你们背弃了我，侍奉了别的神，因此我不再拯救你们。去呼吁你们所选择的神吧，让他们在你们遭难时来拯救你们。以色列子民对上主说，我们犯了罪，你任意对待我们，只求你今日援救我们。以色列子民遂从他们中间除去外邦的神，而侍奉上主。上主再不能容忍以色列受苦。那时阿孟子民集合在基勒阿德扎营，以色列子民也集合在米斯帕安营。基勒阿德人民的首领彼此说，谁开始攻打阿孟子民，谁就做全基勒阿德居民的首领。